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听众朋友，长书天地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小说《文博游戏》，下面请听第一讲。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在大北京的永定门以南，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的丰台区的地盘上，有一条不太热闹的街道，叫安乐林路。大家都知道，北京的街道都是热闹的，但安乐林路仿佛有点犟脾气，有点清高，偏就不热闹，你拿它也没办法。各种孤傲的，又有点文化的人，走在这条路上，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很像许攸、朝父、伯夷、舒淇、严子陵、陶弘景、陶渊明、林和靖、傅青主们，步态慢慢的就会变得不一样，要轻得多，慢得多，一派黯然。只是这条路的两旁，和北京绝大多数的道路一样，都种植了大量的柳树。每逢春夏之际，漫天飞舞着轻浮的柳絮，很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思，隐约透露出高隐也有风流和多情的消息。这条街上开着一家茶楼，面积不大，建筑形式却很惹人眼，不仅称得上是古香古色，还别有韵味。事实上，这座茶楼是从徽州搬过来的一座清代的古民居，徽州木雕、石雕、砖雕一应俱全。建筑构件上除了没有飞来椅、阔层隔扇门、厢房窗栏、檐廓眉罩乃至檐廓处的装饰挂落、飞罩、撑拱以及漏窗景门等，应有尽有。这样一来，这座茶楼自然就有了独到的景致和古雅的韵味。尽管这座茶楼面积不大，来光顾的茶客却不少，而且段位都挺高，当下人都喜欢玩个情调，还想玩出品味来。茶楼的门匾上刻着八方品三个皱纹，一般人还不太容易认出来。有一次，一个留着长白胡子的老先生认出来了，但人们都愿意他是猜出来的，因为这个老先生的形貌很像电视上出现过的那位名叫文怀沙的老头。八方品的老板叫方有根，47、8岁，胖胖的，脑袋很大，额头很高，面容看上去很和蔼，但几乎没有人能看出这种和蔼的神情中蕴藏着什么内容。来这里的茶客有的说，这种面相的人心地慈善，是福相。 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装出来的和气生财相，骨子里无非是为了宰客。这天早晨，方有根很早就起床了。他的早起可不是因为勤劳，而是因为他一夜都没睡着觉。方有根很少失眠，但昨晚来的一个客人让他失眠了。他为这个客人的来路想了一个晚上，却想不出一点思计，所以他失眠了。昨天晚上那个古怪的顾客是个70来岁的老头，这老头皱巴着脸，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穿一身老旧的灰卡其布的两兜中山装。从书画角度说，真正称得上是粗头乱服。方有根一看见他，脑子里立马就浮现出被敌人围困了半年的新四军连队的老炊事班长形象。让方有根没想到的是，老头居然开口要了一间最高档的小包厢，这让方有根心里有些发虚，心想自古一人有异相，怠慢不得，只好亲自伺候。待老头独自在小包厢坐定之后，方有根谦恭地问：敢问老先生，还有其他贵客吗？老头一边抠着牙缝，头也不抬地说：喝茶又不是打群架，要那么多人干嘛？就我一个。哦，那这个好好好好。方有根连连点头，稍歇又问：请问先生要点什么茶啊？随便。老头一直盯着茶具的眼光，终于向方有根瞥了一下。这次方有根看见了老头眼角上还扒着眼屎，但他不敢相信那是眼屎，因为这间小包厢的最低消费是5000元。方有根到包厢门口，吩咐最漂亮的女服务员上一辆最好的普洱，自己则守在包厢门口。服务员很快拿来了茶皿，方有根跟着服务员一同进了包厢，笑吟吟地弓腰望着老头说：茶来了，您老慢慢品着。服务员刚要打开若笼，老头突然说：慢，这是1946年的普洱，我不喝。方有根一听就愣住了，心想自己钻研茶艺有10几年了，也颇有修为，同行的人都挺佩服他。这料普洱是他亲自进的货，确实是1946年的普洱，可这老头连若笼都没打开，他也闻不到味儿，怎么就知道这是1946年的普洱？莫非是有同行妒忌我这店的生意好，让这个老头来砸我的场子不成？方有根嗫嚅了一会儿，低调而又诚恳地说：可是我这拿不出更早的普洱了，这是小店最高档的了。老头缓缓扭过头来望着方有根：再好的普洱我都不喝，普洱生在西南，身上有金性又有火性，火克金，自相矛盾，一点生发之气都没有，喝它有什么意思？现今的普洱时髦金贵，都是被那些庸人炒出来的。方有根沉吟了片刻，低声下气地说：那老先生，您到底要喝什么茶呀？我这什么茶都有，红茶、绿茶、白茶、花茶、黄茶、黑茶、乌龙茶都有，给您老上最好的。 老头缓缓摇了摇头说，我不喝红茶，红茶性热属火，易引心火腾上。我也不喝白茶，白茶属金，性燥，易伤肺阴。我也不喝黄茶，黄茶属土，性湿，易坏脾胃。我也不喝黑茶，黑茶属水，性寒，易损肾阳。我最不喜欢喝花茶，好好的茶叶里面放着香花，就好比在矿泉水里滴些香油让你喝。这一回方有根彻底懵了，他还是头一回听到这样的茶论。他努力静了静心，慢慢缓过神来，试探地问，这么说您老喜欢您老应该喜欢喝绿茶了，刚才您没提到绿茶。茶乃天地间之灵草佳木，得日月之精华，从这个方面说，绿茶最为本色，最具生发之气。老头点了点头说，不错，我喜欢喝绿茶。方有根一拍大腿，哎呀，老先生干嘛不早说呀，我这儿有上好的绿茶。说完朝门口的服务员喊，快快给老爷子上一料最好的西湖龙井。不料老头又一抬手制止，慢，我不喝西湖龙井。西湖龙井虽然在当下的十大名茶中排名第一，但我嫌它水气太重，太轻软，这种茶女人喝还差不多，我不喝。方有根犯难了，挠了挠头皮，哀求般地说，您老人家到底要喝哪儿的绿茶，您就直说吧，省得我费心呐。哎，我这人呐，从小就笨，脑子不好使，算我求您行不？老头望着方有根说，我要喝徽州的绿茶。只听得啪啪两声，方有根一手拍在大腿上，一手拍在脑门上，几乎嚷嚷起来，哎呦喂，您不早说，我老家就是黄山市的，我每年呢都要回黄山几次，什么样的黄山茶我这儿都有啊。说吧，得意地冲服务员喊，快快快给老先生上一料顶尖的黄山毛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服务员正要转身，不意又被老头叫住：“慢，我不喝黄山毛峰，我讨厌‘黄山市’这三个字。好好的一个徽州，被改名叫黄山市。”这是胡闹，断了徽州的历史文脉。什么狗屁的黄山市，那徽州建筑怎么讲，徽菜怎么讲，徽墨怎么讲，徽学怎么讲，徽商怎么讲，徽州三雕怎么讲，西安医学怎么讲，西安画派怎么讲，简直是岂有此理。老头越说越激动，差不多要生气了。方有根连忙附和，老爷子说的对，老爷子说的对，老爷子别生气，这名改的实在是没道理。有一天一个喝醉了酒的客人来这里喝茶，也说到了改地名的事。他说照这样改下去，以后恐怕机场的名字也要改，以后啊我们在机场听广播就有意思了。五粮液机场前往二锅头国际机场的旅客请注意，您所乘坐的老白干航班已到达本站，请携带好随身物品到酒鬼登机口登机。 请酱香型旅客在红花廊口登机，浓香型旅客请在国窖1573口排队等候。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闷岛驴机场天气原因，小刀烧航班取消，请旅客们改成近酒航班。方有根说到这里，隐然发觉自己说的这一段和老头说的不怎么搭调，赶紧打住，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来掩饰，突然又捂着嘴戛然止住。不料老头压根不理会他，自顾自地说，有些地名改改也就罢了，我最受不了的是徽州改为黄山市，黄山市里还有黄山区，还有黄山风景区，简直乱套了。方有根连连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是，乱套了，完全乱套了。可是方有根转回主题上来，老爷子，您到底要喝徽州的什么茶呢？老头用手抚了一下茶案上的紫砂壶，微微叹了口气，看在顾景舟这把壶的份上，我就要一料清音大方吧。方有根傻眼了，直愣愣地看着老头，半晌没有动弹。老头问，怎么了？方有根语调有些气馁，不瞒您说，这种茶我们小店没有，这茶名我都没听说过呀。老头问，那顶骨大方呢，总该有吧？方有根无力地摇摇头，也没有，也没有听说过。老头很不理解地看着方有根说，听外面的茶友说你的茶楼品味很高，怎么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哎，看来要对不起顾景舟这把壶喽。那你就给我来一料真梅或者贡西也行，凑合着润润嗓子吧。方有根半张着嘴，眼睛散发着雾气，吭吭哧哧地说，拜托老爷子，您别再为难我了，我学识很可怜，对茶也是半瓶子醋，要不我给老爷子上一料顶尖的侯坑产的太平猴魁，在当下这可是我们黄山啊，不是我们徽州最好的绿茶了。老头沉吟了片刻说，刚才你还说你这儿什么徽州绿茶都有，现在我点的你一样都没有。人家都说你的茶楼档次高，在我看来稀松平常，连个能品都算不上。算了，我也不为难你，就来一料太平猴魁漱漱口吧。服务员一听赶紧出去拿茶了。老头抬手示意方有根，来来来，你也坐下来陪我漱漱口。方有根像是被下了迷药，迷迷瞪瞪的在老头的对面坐下。老头看了看摆设的茶具，面色和蔼了一些，说，你的这套茶具还有点样子，影流金丝楠的茶床，海南黄花梨的茶城，杯盏虽然年代不够久远，但也是嘉道年间的精品了。这把顾景舟的壶最好，是顾景舟壶里的一品。老头说着又用手抚了抚那把紫砂壶。方有根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说，老爷子，当初我淘到这把壶的时候也觉得这壶好，可是您老怎么知道它是顾景舟的壶呢？壶上没有打顾景舟的款呢。老头微微一笑，我会看走眼吗？ 这铁定是顾景舟的壶。顾景舟的壶并不是每一把都熟款。你有所不知啊，和顾景舟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天才女子杀艺人，叫蒋荣。顾景舟喜欢蒋荣，曾委婉地向蒋荣提出合作。这个合作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合作制壶，还有一个是共同生活。蒋荣拒绝了顾景舟的请求，而顾景舟心气极傲，此事就此告终。当时他们两人的紫砂技艺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顾景舟做光货已卓然成家，蒋荣做花货已声名鹊起。于是呢，两人就比拼起来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紫砂壶艺术中，谁也不服谁。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制作的作品都不熟款，然后让老一辈的制壶大师来评定优劣。你的这把壶就是顾景舟那个时期制作的。方有根听了这样离奇而又高远的故事，一时如临天音，揉着自己的鼻子说不出话来。服务员将茶送上来了，方有根赶忙亲自给老头洗茶注茶，这一套手艺活他还是做得很干净利索的。做完一系列茶道的程序，方有根就请老头品茶。老头轻轻呷了两口，咂吧咂吧嘴唇说，说实话，在当下这样的太平猴魁也称得上是妙品了，可惜水太差。方有根受了一点肯定，表情放松了许多，忙说，茶还是可以的，难的是在北京啊找不到好水呀。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 老头对方有根讲述了一番茶文化，方有根似有所悟，他想起了当年的往事，那时他还是一个乡下的少年。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进来，这桑田沧海与生俱来，即是非黑白，生死无碍。 生活